伤痛。 这一首是孟庭苇演唱的

叫人心碎，花瓣雨飘落在身后， 唤醒曾经的感动，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。

的情你不需要明了，只要我对你好，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？其实你爱我像谁，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，快不快乐我无所谓，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。其实你爱我像谁，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，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。 前面我们听到的那首粤语歌是林忆莲演唱的《难忘您》，之后呢是张卫健演唱的《你爱我像谁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于云，和您一起来分享那些年我们曾经听过的老歌。继续送上的是邝美云演唱的新的滴答，张雨生《天天想你》和陈慧琳《你让我不一样》。 千千曲歌，千千曲歌。 来听陈慧琳的经典歌曲《你让我不一样》。这首歌曲当中最动人的一句歌词就是，明白爱一个人就是让他去飞翔，也许真正的相爱就是让彼此变成更好的自己吧。 当我离开或是我回来，都不会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有你在。有些错会让人成长，雨过天晴花更芬芳，我开始

首张学友和关淑怡演唱的粤语歌《年少无情》，这是《蜀山奇侠传之紫青双剑》当中的插曲。 生生世世未静，大地歪风渐冷， 分秒冷暖无情，缘字缘定， 纷纷杀气没日，男儿无忌挥胜剑，管断正邪，舍我生命尘埃已静。绝境乱世，飞剑下戚戚沉梦，再回头心意凝重，方转圆一切也空。万恶呼风唤雨，魔与道水火难共，少年情早已忘记，心事枉送。茫茫大地，踏路轻伤百里， 端端淡漠优雅，情若去哪， 潇潇洒洒日月，男儿情意怎判决，爱恨了断，烟散即绝，情丝也绝。被剑下戚戚沉梦，再回头心意凝重，方全圆一切也空。万恶呼风唤雨，魔与道水火难共，少年情早已忘掉，心事枉送。 唤醒曾经的感动，千千阙歌。 Are you ready to love? What you waiting for? I ain't give you no more. Don't you love me no more? Goodbye. 想再忍耐，也许连你自己都不明白，你才是爱情里的乞丐，祈求别人给你更多更多爱。 Goodbye。 来听蔡健雅演唱的《陌生人》。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分手的情侣在街头的偶遇，当我从你的眼中发现我已经成了陌生人。 一朵云囊在多少思念的寄托，在忽然相遇街头，当我们擦身而过，

面我们来听孟庭苇演唱的《把思念寄托远方》，这首歌缅怀的是逝去的青春岁月和曾经的青涩爱情。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也许当时我们都太过年轻，爱情似掌心上，我们生怕它变化，紧紧抓住却更流失了它。把思念寄托远方，愿你一样，是否记得我们一起分享青春的天堂。把思念寄托远方，告别过往，祝你快乐幸福和我一样。独自在寂寞大街上， 只可给你保守，直到永久，别人与